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Hey，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 Dennis 郭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New Gardens， 来开启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周末愉快，12点0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每个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只为你带节奏咯。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欢迎各位热情的光临。那么今天呢，我们虽然是个工作日，且还是阴雨绵绵的感觉，我们在音乐里边就可以来去好好的让自己，怎么讲呢，心情可以获得一种调整吧。可千万不要因为天气的阴雨而让自己的心情也遭遇了阴霾啊。所以呢，我们在开场当中带给您的一首音乐作品的名字就是和花园有关的。雨中的花园更加的清朗，更加的润泽。而稍后我们会走进海边的一个酒廊，感受着 Seaside Lounge， 还有呢 That's All Folks， 关于那些个民谣作品用持放音乐去怎么诠释，来自于 Angle Wood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It's time to join us, Rhythm X 节奏驾到。这些个音乐家们他们在街头的时候的演出，而在那些演出的背后却能够给我们体现到的就是可能很多的可以说是草根的音乐家们，他们就能够在街头巷尾获得很多人的掌声和目光，对吗？那么无论怎样，只要有音乐，心中呢就不会缺少那份光芒。今天即便是工作日，即便是阴雨天气，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一天释放的天气 Chill Day 来自于 Lakey Inspired。 清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来自于 No. 9带给我们的一首作品叫做 Good Morning。 如果在中午的时候还要再说一句 Good Morning 早上好，你能够接受吗？我觉得就要看自己的这个起床时间是怎样子的，对不对？如果说今天是平常的一个周末的话，可能很多人这个时间刚刚起来，所以的这个时候喊声 Good Morning 没毛病啊。但是今天它不是上班日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觉得除了要说完了 Good Morning 之后，还要再免费再大赠送给您一首作品，来自于 Showstar Violet， 还有来自于 Liking InspiredLast night， 不妨去回忆一下昨天晚上那一场雨吧。驾到 Rhythm Mix， 见过太阳的光芒，见过月亮的光芒，也会见过甚至是木星的那星星的光芒，对不对？但是你会见过海王星的光芒吗？其实呢，海王星原来是一个有生气多风暴的世界，那么它的光芒我们能看见吗？肉眼应该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却可以能够听得到，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到过，音乐是有光线的，这就是光的声音。12:26，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Dennis 郭带给我们的海王星之光。而稍后我们会来到半点的广告时段，半点回来以后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音乐作品。第一个小时我们的 Easy Listening 的持放音乐时段，只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进行沟通跟交流，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告诉我们一些你喜欢的音乐，你想要听到的歌。全北京都在听的欧美音乐节目节奏驾到，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我们一会儿见。

象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Stereo Cool Featuring Flamingos 带给我们的 High Tid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咯。我是 Mr. 常，那么当然也同样邀请大家来马上去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可以搜索一下节奏驾到四个字，获得我们节目的一个回放，可以通过听听 FM 既可以听直播，还能够听每一期节目的回放，对，非常重要。你有没有感受过极目远眺呢？当然这个场景绝不是在城市当中，在楼与楼之间好像极目也远眺不到哪里去，所以的话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让自己回想一下在海边在山上极目远眺的那个瞬间。 Homeward 来自 Soul Star 以及他们的另外一首作品 Breathe Leaves， 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这个世界。 清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开双臂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世界也同时在拥抱着自己，对不对？可能自己在整个的人生道路当中经历过很多的时间节点，从自己出生到上学，到工作，到恋爱，到成家立业，到自己会有更多的传宗接代，甚至是还有更多更多的一些个小的趣事，还有那些个值得回忆的点点滴滴，这都是需要能够让我们去张开双臂拥抱你自己的世界的。所以呢，这才要求我们应该更加对这个世界，对于你自己的人生过程更加细致才行，要不然怎么能够找得着到底往哪边去走呢？12:43，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下面的一首音乐作品要送给大家，您可能会非常熟悉，因为那是一首叫做《我的命运》的作品，而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版本是它的纯 instrumental 伴奏版本，没有唱词的音乐，这些轻音乐也依然精彩。接下来还有来自于 Alphabet 带给我们的 Andrew Smile，能够让我们在自己的命运当中好好掌控一下，只有掌控好了之后，你才可以能够看到自己那天使般的微笑。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gel Smile 就是来自于天使的微笑，不知道你有没有能够在音乐当中听见天使的微笑呢？当然怎么笑的我都不模仿了哈。那么在本小时的音乐最后呢，送给朋友们一首相对来讲更加东方味道的音乐作品，来自于于天意和 Rachel Moss 带给我们的琴。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而稍后的一个小时呢，会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二十段，要跟您分享那些个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全球欧美音乐里边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还有那些新歌老歌根本不能错过。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This is Rhythmix 节奏驾到， 也太适合今天听了吧。这首歌曲来自于 Bombay Bicycle Club 带给我们的 Eat Sleep Wake Nothing About You。 这里是节奏驾到第二个小时正式开始，我是 Mr. 长，欢迎各位，周末愉快。哎，话说啊，今天是个上班日子，我们还是要把持得住才行哈。那么关于呢今天我们第二个小时来了，每一首歌呢可以说都能够带着我们一些个小个性满满的感觉扑面而来。刚刚这首歌曲比较的独立，对不对？独立摇滚的味道。而下面一首歌曲呢，我虽然说来自于我们大家伙非常熟悉的 Charlie XCX， but 他那首 Miss You 却能够唱到你的心里，因为他真的想你了吗？ Love you. It's obvious, but people can change. We got rules. We left things undecided, and now we're two people standing in the city rain. We're brand new. We turn our backs and walk away.Up somewhere, don't know what I keep running from. Beautiful people, drop top 起来了哈，来自于黄老板 The Hallett 带给我们的一首经典单曲 Beautiful People 啊，每个人都是最美丽的自己。13:11，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话说呢，这两天 Adele 真的成为了话题的焦点人物，因为呢，前不久呢，有很多的城市，世界各地的城市，都会莫名其妙的在楼上面出现了一个30的一个数字的字样，尤其呢在晚上打上光了以后，非常的漂亮，很神秘，所有人都要在猜到底是不是他要发新专辑了。当然，八九不离十吧。而最近呢 ，Adele 毕竟呢，她也是减肥成功的一名非常棒的女子，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在减肥成功之后的照片已经登上了 Vogue 的封面，非常的惊艳啊。那么这也是在 Vogue 创刊100多年以来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名人能够同时登上英国刊跟美国刊的封面，但这一次 Vogue 却破天荒的为一位女星亮了绿灯，她又自己成为了第一位跨了英版美版 Vogue 封面的女郎，她的名字叫做阿黛尔。我们现在听歌，用摇滚去支撑一下我们的音乐力量，来自 Fall Out Boy by Chef's Night Track。 A feeling that I can't house great. And I'm yours.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是有功能的，台词、歌词，振振有词；影视、剧集、歌曲，总有那么一句，让你值得跟读下去。节奏驾到，只为你送上中英文对照，所以不妨跟上我的节奏，跟读这一句。 来来来啊，既然是上班日的话，我们要好好学习一下啊，跟读这一句，要我们好好学习一下英语啊，听英文歌可以学英语，这是我非常负责任的一个说法。刚刚这样一首歌当中呢，来自于 Adele 的 Send My Love for To Your New Lover 啊，对，括号很重要，是 To Your New Lover。 那么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做 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跟他的歌曲的名字同名，意思就是别忘了把欠我的爱好好补偿给你的新的恋情，是不是吓死了？来自于 Adele 的歌曲，可以说呢，这样的一首在2016年发行的致你新的恋人的歌曲，给到了很多、那些个前任的冲击哈。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Camila Cabello Liar. I don't care if you're here or if you're not alone. I don't care, it's been too long. It's kinda like it didn't happen. The way that your lips move, the way you whisper slow. I don't care, it's good as gone. I said I won't lose control, I don't want it. I said I won't get too close, but I can't stop it. Oh no, there you go, making me a liar. Got me begging you for more. Oh no, there I go, starting up a fire. Oh no, no, oh no, there you go, making me a liar. I kinda like it though. Oh no, there I go, starting up a fire. Oh no, no. You're watching, I feel it. I know I shouldn't stay. I picture your hands on me. This is Alec Benjami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Here comes the beats. I heard glass shatter on the wall in the apartment above mine. At first I thought that I was dreaming, but then I heard the voice of a girl and it sounded like she'd been crying. Now I'm in too worried to be sleeping, so I took the elevator to the second floor. Walked down the hall and then I knocked upon her door. She opened up and I asked about the things I've been hearing. She said, I think your ears are playing tricks on you. Sweat is zipped up to her chin. Thanks for caring, sir, that's nice of you, but I have to go back in. Wish I could tell you about the noise, but I didn't hear a thing. She said, it must have been the wind, must have been the wind. So I was laying on the floor in my room, cold concrete on my back. No, I just couldn't shake the feeling. I didn't want to intrude cause I knew that I didn't have all the facts. But I couldn't bear the thought of leaving her, so I just took the elevator to the second floor. Walked down the hall and then I knocked upon her door. She opened up and I asked about the things I've been hearing. She said, I think your ears are playing tricks on you. Sweat is zipped up to her chin. Thanks for caring, sir, that's nice of you. But I have to go back in. Wish I could tell you about the noise, but I didn't hear a thing. She said it must have been the wind, must have been the wind, must have been the wind, it must have been the wind. She said it must have been the wind, must have been the wind, must have been the wind, it must have been the wind. Hang my boombox at the roof and play Lean On Me, just so that she knows that she can lean on me. And when she hears the words, I hope she knows she'll be she can lean on me. And when she hears the words, I know exactly what I'll say. Promise I'm not playing tricks on you. You're always welcome to come in. You could stay here for an hour or two if you ever need a friend. Mass Effect and the Wind 来自于小小阿力克，小小本杰明啊，我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呢，是因为他的声音极具有识别度。而下面这首歌曲呢，调调非常厉害，来听来自于 Little Big Clean Bandit Arriba。 I wanna do you all my life. I wanna you to hold me tight.I wanna keep you up all night. I wanna do it right. Arriba, la vida. Arriba, la vida. Arriba, la vida. Arriba, loca, loca vida. Arriba, la vida. Arriba, la vida. Arriba, la vida. Arriba, loca, loca vida. Arriba, loca, loca vida. Arriba, loca, loca vida. Arriba, loca, loca vida. Loca, loca vida. Loca, loca vida. 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FM 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欧美流行经典榜单，内外金曲，乐坛热搜事件，全北京都在听节奏驾到。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a Saturday. Kids screaming out, no warning. So be a distant memory. I can hear the future calling. Let it wait. Cause you know that we got time to get ourselves together. We got time for us. So baby, let's waste our time like we'll be young forever. Stay forever young. When we were 17, feels like just yesterday. Living a lucid dream, those years just fall away. One day we'll be 33, before we're old and gray. Let's still be 17, like yesterday. Let's stay younger together. Let's stay younger. Keep on coming back. I wanna let you know, now that you've let me go, life is better still. And I guess somehow everyone says you're coming back. Flume featuring London Grammar， 这个可以说是两个非常强大的音乐团体，他们的结合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整个的音乐的编排都变了，编曲也非常舒服，整个的旋律也非常的有记忆性，而且的其中呢，会发现有很多的配器是我们平常所不太常用到的东西，但是被他们玩了以后，感觉好像更加的自然。

Without you on my skin, without you on my body, I'm sorry, I'm sorry. I don't mean to be desperate or pretend that I'm not torn, but I don't wanna let go of the things that keep me warm. Without you, I'm just cold. Without you, I'm just cold. Without you, I'm just cold. Without you, I'm just cold. 我会觉得有些时候很多的外国歌手他们的名字很相似，而且呢他们的名字相似，他们的可以说唱歌在他们那个年龄段的时候红的程度也很相似。比方说刚刚这位唱的歌曲叫做 Cold， 对不对？寒冷，说今天其实不为过，挺冷的哈。而这歌手的名字叫做 JB、并不是 Justin Bieber， 而是 James Blunt，你可能更加熟悉一些他的老歌，你根本不能够错过。继续来分享能够让我们听到那种 soul 的味道的 Norah Jones featuring Tariona Tankval 的一首 Take It Away。 Something doesn't fit the bill, we fake it. If you really want something, you take it. Kindness becomes something we've shaken.For the people that have, don't know what they've gained. Looking for sun, but it only rains. In the heat of the day, I wash it away. I find a way to make it better. In the dead of the night, searching for fame. In the glitz and the light, the ugly remains. Looking for sun, standing in rain. I'm done hating myself for feeling. I'm done crying myself away. I gotta leave and start the healing. But when you move like that, I just wanna stay. What have I become? Looking through your phone on love to you is just a game. Look what I have done. Dialing up the numbers on you. I don't want my heart to break, baby. How do you sleep when you lie to me? All that shame and all that danger. I'm hoping that my love will keep you up tonight, baby. How do you stay when you lie to me? All that fear and all that pressure. I'm hoping that my love will keep you up tonight. Tell me, how do you lie? How did I manage to lose me? I am not this desperate, not this crazy. There's no way I'm sticking around to find out. I won't lose like that, I won't lose myself. Look what I have done. Dialing up the numbers on. Shame and all the danger. I'm hoping that my love will keep you up tonight, baby. How do you sleep when you lie to me? All the fear and all the pressure. I'm hoping that my love will keep you up tonight. Tell me, how do you Slip 这个版本清唱的版本是非常非常舒服的音乐，听到这里我会觉得特别像我们华语坛的一位新人男歌手的声音，他的名字叫做邓建超啊，我觉得他的声音非常非常像 Sam Smith， 也不知道各位听友们会有怎样的一些个想法呢，会有同感吗？继续来听来自于 Why Don't We 的一首 What Am I， 节奏驾到，下个小时马上回来，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那些个流行音乐当中的带有更多的节奏的东西。我们要跟您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像是 Ellie Goulding、 Calvin Harris，还有像是 Glantis 以及 Offenbach、 Martin Garrix、 Dom Diablo、 Jesse J、 Rita Ora、 Rehab 以及 WNW、 Nicky Romeo 等等他们的音乐作品。下个小时再见了各位，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Apartment, we ain't getting kissing on my neck and throw my jacket to the side. I know your heart is beating quick, and if you put your head on my chest, you're the same as mine. Yeah. And we'll be making love until the sun comes up. But one day, maybe I could put a ring on your finger before you change your mind. Yeah. Knew I was falling when I looked inside your eyes. She said.I know you are, but what am I? Tell me, have you seen a sunset turn into a sunrise? Kiss right through the night.

상상뿐인 재미없는 이 세상이 네가 없이 답답해. 넌 날 원해 이별의 이유까지 장난스러운 우리 나 아니면 이해 못해. 들여다봐 네 안에 13:03了，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每个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全北京都在听，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Ellie Goulding 跟 Diplo 他们两位的一个大融合。那关键的这首歌曲里面还有韩语的部分，那是来自于非常火热的一个韩国乐团 Red Velvet 带给我们的作品 Close to Me。靠近我，在音乐当中能够让我们每个人相互靠近吗？靠近可以哈，要保持社交距离，安全的社交距离很重要，毕竟我们现在是在疫情的防控常态化的条件之下。 OK， 那么刚刚呢，我们在上面一个小时当中呢，跟朋友们分享过了很多首耳熟能详的欧美流行音乐作品，如果想了解我们上个小时的歌单的话呢，可以在此时此刻现在就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然后呢我将会给您手动回复过去上个小时的完整歌曲列表啦。那么现在呢，那让我们用音乐走进这要举办，应该是正在举办2020世博会的迪拜 One Night in Dubai， 来自于 Arash featuring Helena。 Man you be told me to numb Man you be told me to numb Oh no To be good by my next round Give me moon if you know what I'm Should you know what I'm doing God, I can do this anymore. Yeah. driving, autopilot. My phone's on silent in case you call. If you see me, if I see you, a part of me hopes that we do. No, say everything we wanted to after all this time. I cut the tree down that we grew. You're the one we carved our names into. Still I can't go back to the places we knew, 'cause they ask me if I still think about you. Only all the time. 调调一听就知道是海风的味道，对不对？一听就有一点在海边去听歌、去烧烤、去派对、去打球的感觉。来自于 Very Forcer 带给我们的作品。但是呢，这其中前两位的制作人更加厉害，就会认为包括出声的 Glantis 还有像是 Kygo 作为音乐的旋律制作人。 Think About You，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继续来分享 Saturday Night。今天就应该听周六的歌 Halit featuring Kim Brown. I told her, rolling up CBs on the side for me. Light them up and let them both burn. Family feud, saying mom's confused. I for sure she doesn't wanna learn. But daddy's gone, say he's never home. And wishing only makes it worse. I guess there's certain dreams that you gotta keep. As though only know what you let them say.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I know that your parents don't. They don't care like I do, nowhere like I do.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I know that your parents don't. They don't care like I do, nowhere like I do, nowhere like I do. Saturday night, your work shoes are stiletto. Smell a cheap perfume. Makeup on your face, try to hide the pain. All the lies that look like the truth. Deep in your heart, all you want is love. But you never felt good enough. You got wrapped up in other plans. But this ain't the way the story ends. Guess there's certain dreams that you gotta keep. 'Cause they'll only know what you let them say. All the things that I know that your parents don't. They don't care like I do, nowhere like I do.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I know that your parents don't. They don't care like I do, nowhere like I do, nowhere like I do. 'Cause I care, I care, I care about you. There's nowhere I'd rather be than right here without you. I care, I care, care about, you. There's nowhere with all the things that I know that your parents don't. They don't care about you, no way did I do. All the things that I know that your parents don't. They don't care about you, the way that I, the way that I. R&B Kim Brown featuring Helen Saturday， 在周六的时候，此时此刻很多人应该正在忙碌当中吧，抬头望一望天，发现天阴阴的 就可能会心情觉得，哎呀，什么时候下班啊？开始盘算了一下了啊，下班之后干嘛？听这首歌吧。我们看到了有人在说，哎，是舞曲时段变换了吗？并没有，现在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 remix 的音乐时段，我们会听到那些个可能有一些些带电的单曲。对，单曲跟舞曲它不能够划等号的哈，因为我们的第四小时的舞曲呢是连盘模式出现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个的混音制作好的一个混音带，可能是45分钟期间没有任何的缝隙，一首接着一首，根本是没有任何的断开之处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给你一下提前分享电子音乐舞曲的可能，在今天晚上也许有机会可以走进一家你爱的酒吧，感受一下这个云端蹦迪啊，叫做 Oh Yes 这样一首单曲，来自于 Laidback Luke featuring Gnau Selvia。 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Cause we've been good, so your body can move. Every 这是来自于 Offenbach 带给我们的一首 Rocket， 其中的旋律和节奏应该太带感了，对不对？很多人会说，哇，感觉好像地板在颤，脚底下已经开始抖腿模式马上开启哈，稍微要绷着点啊。李娜叉还有这个 Billy Ray Cyrus 以及 Diplo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 Old Town Road， 当然了，我们稍后还会听到来自于 Martin Garrix 带给我们那首非常经典的 Mistake 啊，以及呢，我们会为您带来 Don Diablo 跟 Jesse J 他们的合作作品 Brav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歌单总经得起考验，推荐总是风尚之选，全球潮流音乐指标 More Passion More Beats。 Oh, we've been at it for so so long, and you keep telling me that I'm wrong, and your eyes areBye. 就问你像不像。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个副歌的旋律其实很简单，就那么一句，但是就问你像不像那首歌曲，来自于偶像练习生当中的主题曲 AA， 你还记得吗？我跟这儿的就不唱了啊，朋友们自行去脑补一下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14:28，那么稍后会来到我们的半点的时段当中啊，半点过后呢马上回来继续来聆听那些个带有电子音乐味道的 Remix 单曲节奏驾到。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歌单总经得起考验，推荐总是风尚之选。全球潮流音乐指标 ，More Passion, More Beats。 I wanna tell the world about it. Give a little something more of me. Show everyone that ever doubted. I got a whole lot of fire left in me. I wasn't ready to be honest. I know I owe it to myself.I get up every time I fail. I'm brave, even when the fear is staring in my face. Oh, I'm brave. Brave 这首歌曲，听到这儿就感觉自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勇敢了，对不对？勇敢加倍，勇敢十足，来自于刚刚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声音 Jessie J 结石姐，和 Don Diablo 大菠萝的他们的合作，可以说是把这首歌曲更加加分了不少。Rita Ora 的一首单曲 Only Want You。这也是来自于 Martin Jensen 他的一个全新的 remix 版本哈。很多时候呢，流行歌曲被重新混音之后，好像跟以前那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你会认为它好还是不好呢？还是说并不想发表意见？这个权利交给你咯。 Ni hao, Beijing. What's up? This is Don Diablo. You know what to do. See you guys there. Of the sun, we're sweet. I didn't think I let it in my eyes, like an exotic dream. The radio playing songs that I have never heard.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Oh, not another word. Just la la la la la. It goes around the world. Just la la la la la. It's all around the world. Just la la la la la. It goes around the world. Just la la la la la. It's all around the world, just la la la la la. Wow, all All Around the World 来自 Rehab 跟这个 Attach of Clothes。 话说呢，有什么东西能够一直围绕着这个世界不停地在转、除了太阳月亮星星之外，还有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对不对？每天都要有好的心情才行。继续来关注一下能够让我们稍稍把情绪再放大放大 Ups and Downs 来自于 WNW featuring Nicky Romeo 两不对应该是三位电音神级人物带给我们的作品全球百大。今天我们来开始分享一下下面的音乐作品，而稍后还有另外的一首来自于 Yeah Tap 带给我们的 Into My Heart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his is Rehab. I'm here in Beijing, and we're dropping the beats right now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And make sure to follow Mr. Chang. Let's refresh your weekend. Rehab right here, right now. Keep on listening. Let's go. 炸了哈，非常非常炸裂 ，Into My Heart， 什么东西能够一下就能够打到自己的心里边去呢？除了强心针之外，应该还有爱情，对不对？丘比特那一支箭能够一下射到自己的心里边去就对了。来自于 Adford featuring Hamish Olsen 带给我们的一首 Promise of Tears， 眼泪的承诺。关键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的制作人是已经离开了我们的 Avenge。Nothing left for us to say. Broken down on the freeway. Roadside, oh, you see things clearer. Eye to eye through my rearview mirror. Stay to the road, stuck by your side. I'm nothing but a passenger along for the ride.Passenger along for the ride. Eye to eye through my rearview mirror, getting smaller as I disappear. Suddenly everything is so much clearer, and all I'm left with is my good friend fear and promises of tears. Promises of tears.Lies are told, make things right before I'm old. Nothing left for us to say. Broken down on the freeway. 14:52，那么稍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个小时直播，也就是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时间。那么那个连盘将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在这里跟朋友们来先透露一个小消息哈，下面一个小时呢，我们要将带着朋友们在音乐当中行游一下的丝绸之路，来自于 Jake 黄文瑞带给我们的那个叫做 Silk Review Showcase 这样的一段连盘，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为您呈现。下个小时更加精彩，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未必是那么的炸裂，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听听看那些个能够带着我们的思想走向天际的音乐作品。我是 Mr. 常，想要查询本小时的音乐列表歌单为您准备好了，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然后我会给您手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歌曲列表的。一会儿见了各位。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金秋十月，北广购物优惠不停息，在10月8号至10月10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得多，优惠多，尽在北广购物。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平台上啊杀出的一批海参的黑马。为什么叫黑马呢？它不仅质量好，同时它性价比非常的高，这就是海力恒即食海参啊。我们请到了许经理，许经理你好。 你好。 那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海参有些什么样的好处吧。 首先呢，我们海力恒即食海参呢，保证是自然生长，它的环境呢是接近于野生环境，并且没有人工干预。我们这个海参呢都是在北纬39度附近的，这也是和辽山在一个同一纬度。第二呢，我们这个海参呢生长的环境是天然海洋牧场，远离这种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属于生态海域。在这个海洋区域呢，这个微生物比较丰富，并且呢海参的生长比较慢，营养价值非常高。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呢属于不同于市面的这种刺参，它属于微刺参，这种参呢虽然刺比较小，但是它相比的个头比较大，第四呢，就是我们这个工艺呢，制作过程中不会添加盐、糖和添加剂，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 听出来了，因为这海参呢，它有不同的这个生长环境，有些是吊笼的，有些是圈养的，而咱们这是自然海域生长的，所以呢是保证自然生长啊，因为它的味道啊，它的营养都是不一样的。另外，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是在渤海湾的啊海域，而且它是微刺参啊，这个儿非常大啊，50克左右一根的这种大参啊。另外，它是纯净制作，这点就是安全健康的。下面我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情况啊。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力恒的即食海参呢，咱们是500克，也就是一斤一包，主品是8包。另外呢，在节目期间如果大家订购的话呢，我们再赠给大家2包，一共是10包啊，每包都是500克啊。那么一包都是8到10根参，那您这么算的话呢，它一根参达到50克左右的大参呐、啊，那这10包的话呢就是80根到100根啊。那么如果您原来是一天一根参，像这个参的话呢，您一天半根就可以了啊。如果这么计算，真的性价比非常高，那它的这个价格呢只要1999元。如果想订购的话呢，先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什么时候想吃了，那新鲜的海参就送到您家了。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今天的这个海力恒的即食海参呢，我说了是我们平台杀出的一匹黑马哈，它的质量非常好，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它有很多的优点。那么在家里呢，比如说这么大的参，咱可以做这个葱烧海参啊，也可以做什么凉拌呐、海参小米粥啊，什么海参馅的饺子呀等等。另外也可以按位给客人上这个海参，因为它个儿是非常的大哈。另外它这个是即食海参，拆开包以后就可以吃。 对，原则上可以开袋即食啊，但是最好是解冻一下。 对对，因为你拿到家里以后呢，你会把它搁在这个冷冻室啊，就给它冻上了。什么时候想吃呢，早点拿出来解冻啊，解完冻以后咱们就可以吃了啊。有些朋友说了，我没那么麻烦，什么什么葱烧啊，这个呢我不用啊，因为有些老人呐、小孩啊、什么孕妇啊，他为了保健康，他就是白嘴吃。撕开包以后有些都不蘸什么调料，直接就吃了所以也是非常的方便。另外再提醒大家呢，海参它是有营养的这个食品，需要坚持食用啊，起码你得按周期来食用，比如说吃这个2个周期，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坚持食用啊，这样才能给您带来真正的健康。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也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咱们是500克，也就是1斤1包，咱们的主品是8包，那么赠品呢是2包，一共是10包啊。那10包的话呢，等于是每包呢8到10根，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嘛，所以大小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是8根，有的是10根啊，8到10根。那么一共是10包，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每包里边的参呢都达到50克左右的大参啊，所以一根参当2根参吃，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合适。那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1999元啊。那有些朋友说了，如果我一天一根参的话呢，我估计订2组的话就能够保证了啊。所以价格呢也真的是挺合适的。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四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混搭东西，跨界融合 Fusion Drive and Non-Stop Music， 音乐不断，节奏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著名的电子音乐制作人 Jacob Henry 带给我们的 Silk Royal Showcase 节奏驾到第四小时，我们的直播进行当中，15:03，各位下午好啊，我是 Mr. 长长小航。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这样一个长达47分钟的电子音乐舞曲的连盘。那么提到了连盘呢，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整个的音乐作品我们要往回倒的话，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那会儿听磁带是吧，都叫做论盘，一盘磁带两盘磁带啊，跟菜一样啊，论盘这单位，然后还分 AB 面是不是。那么一首歌和一首歌之前，或者是前边以及后边，都会有静音的部分，就是有没有声音的地方。那么可能把那个磁带呢放进了这个录音机，哎呀，说这么多95后明白吗？00后可能更加听不太懂了吧。我不管，我还要接着说这个事儿哈。就是说呢，把这个静音的部分先播一播，播完了以后音乐才能开始响起来，然后播第一首歌，然后呢第一首歌唱完了，然后再有中间有那么几秒时间还是空白的，第二首歌开始。那会儿呢没有这个数字播放技术，都是通过这个磁带来完成的， 所以你不能够一键下一曲，一键上一曲，想要听下一首歌，您只能倒这袋子。所以呢，就会存在了这样的一个很麻烦的过程。那么连盘啊，连盘就是说呢，这个袋子里边一首歌和另外一首歌中间没有这个静音的空隙，它依然是两首歌，但呢它这个空隙呢不是说简单粗暴的把它剪掉了，而是说把前一首歌的尾奏和下一首歌的前奏能够通过节奏感，通过节拍旋律有机的结合起来，融合在一起，你根本听不出来这是两首歌的衔接地方，那么就可以称之为叫做混音了。那么当很多首歌连在一起的时候，成为了一盘袋子，就成为了连盘。哎，这个解释呢可能跟某某百科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我相信这个解释的方法更加形象一些吧。继续来听15:05，来自于 Silk Road， Jacob Henry。 The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这样一段电子音乐舞曲的连盘当中，来自于 Jacob Henry 的作品 Silk Road You Showcase 里边，你可能几乎听不到那些个人声的部分。就是换句话讲，这个音乐作品几乎可以称之为叫做纯音乐电子音乐舞曲。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说了啊，电子音乐舞曲不就是得要去嗨的吗？其实这个词我特别的不认同哈，就是说我们去到了一些个酒廊也好，或者去到了一些酒吧也好，或者一些娱乐场所也好，他们在背景音乐当中放着这样的音乐，它的目的不是说让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心情炸裂，而是说能够让我们反而平静，获得一丝平静。这就是我们对于电子音乐理解的一些个太过于狭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播放一些可能大家没有那么常能够听到的音乐作品的类型，也是目的在于要去拓宽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的类别和属性，能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行游世界各地，了解到来自于环球环宇的音乐的类型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我们了解的，我们印象当中的电音舞曲，不只那些动次打次，不只是那些个 trap和那些说唱东西的呢的一些个电子化，而更多的内容在于 DJ 们，他们制作人们，他们用音乐想要去表达一些个情绪中的伴随。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开车的话，用这种音乐作为背景音乐岂不是非常合适吗？非常安全的上路，非常安全的控制好脚下的油门跟刹车。对， Eyes on the road， 要看路而行哦。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5:20，我们在音乐当中呢，也跟朋友们来聊一聊音乐界的一个小趣事儿吧，好不好？因为呢，我们还要说一下，我们在半点之后会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关于我们在最近能够看到的、鉴赏到的一些个音乐活动、娱乐活动、艺术展演，我们下半小时跟朋友们去盘点一下。那么此时此刻呢，先来说一下关于这个Adele 最近不是又火起来了吗？哈，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那我告诉你为什么哈，因为他要发专辑了，新专辑的名字叫做30。对，为什么叫30呢？哈，我们可以来回顾他以前他的另外三张专辑的名字，分别是19、21、25，所以这一回应该发30了。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法数字排列顺序呢？哈，我们来捋一捋啊。首先，第一张专辑叫做19，发行时Adele 的年纪是19岁，所以专辑名和年龄就相差0岁，对吧？都是19嘛。那么第二张专辑是叫做21，年龄当时是22岁，所以专辑名和年龄的数字相差1。而第三张专辑名字叫做25，发行时候年龄呢是27岁，所以刚好专辑名和年龄就相差2。到了第四张专辑，我们就猜想啊，所以既然这个专辑名跟年龄相差012，那下一张就应该是3了，对不对？所以往回倒推，今年 Adele 33岁，所以往回倒推专辑名就刚好应该是30，所以能够证明之前出现在世界各地楼宇当中的30这样的一个光投影，应该就是 Adele 的新专辑无疑了。文字游戏挺会玩啊，老司机了也是啊。继续来听我们的音乐，来自 Jacob Henry Silk Road You Showcase， 感受一下电子音乐舞曲当中的丝绸之路。

8:34，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第八个时段，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我们都在这边陪伴大家了。我是 Mr. 常，欢迎各位。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来马上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跟回放内容咯。话不多讲，还是要在音乐当中跟您去分享这样的一句话，来自于毛姆带给我们的。他说过，小时候呢，获得的爱太少，以至于后来被爱都会令他感到尴尬。人们赞美他时，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回应，表露情感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像个傻瓜。这种情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也被人称之为叫做社交恐惧症，是吗？没关系，如果你真的对号入座的话，那千万别当真，只要你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提到尴尬，我觉得有一个事情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在好几年以前了啊，有一次呢，当时是休假去到了这个法国的西部啊，这个叫做布列塔尼大区还有诺曼底大区。那这边两个地方呢，就是紧邻着这个英吉利海峡。那么在法国人眼中呢，这个英吉利海峡不叫英吉利海峡，而叫做拉芒什海峡啊。这个法语跟英语他们这个起的名字还互相都不一样。但是呢，可以说呢，在这个拉芒什海峡的一侧有一片浅滩，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镇子，这个镇子啊也被称之为叫做法国盛产生蚝的一个圣地。所以呢，当时我们就去赶海，会发现其实呢，他们在海滩上面有无数个生蚝养殖的这种铁网和兜子。这地方有点意思啊，这个地方吃生蚝好像就跟不要钱一样，太便宜了，0.5欧元，那么大一个，特别新鲜，现开现吃，岸边都是这个加工海鲜的啊。这个地方很有名，关键是这个地方的名字它非常的尴尬啊，就叫做尴尬了。所以呢，以前我们就会说，哪里为什么在这儿吃生蚝就尴尬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就叫尴尬了，特别的绕啊。对，这个如果说没有能够听明白的话，请重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回放就好了啊。就是在法国西部地区有一个叫生蚝的盛产的大镇啊，叫做尴尬了。在这个地方吃生蚝，它就叫做尴尬了生蚝。哎呀，还是挺绕的哈。不用关心这些个小事和细节，我们一会儿还是要关心一下。目前来讲，我们能够看到的，在身边即将举办的一些个音乐活动，比方说10月16号到17号的麦田音乐节，是不是应该感受一把呀？ 这两声这个长调哈、啊，我觉得一下就点起了我内心当中想要去到音乐节现场看看演出的心情了。如果说今天有时间的话，今天晚上也不错，有很多的演出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在今天晚上的8:30钟，在 All Mini Space 会有明堂唱片2021全明星夏末巡演北京站，还有呢，像是在 Mile Life House 在今晚的8:00，叫做 A 公馆 The Twentiest 八仙饭店加自画像少女杀手的一个演出。另外呢，还有像是夜猫歌舞厅啊，音乐交流分享一个活动，叫做劲歌热舞派对，也在 Mile Life House 在今天晚上的11:30开始。还有呢，像是陈思健啊，2021 ODD One Out 巡演北京站也在明天晚上的8:00在 All Mini Space。如果你喜欢港台音乐的话呢，没有问题，给你一次怀旧的机会，在10月15号，也就是在下周五的晚上11:30，感受一下这种画风非常复古的港台大咖吧。所以紧接着呢，就会有10月16号的麦田音乐节，会持续2天的时间，在这个温榆河公园哈。此外呢，还有如果你喜欢是 hip hop 音乐的话呢，也可以在10月16号的晚上11:30，感受一下 hip hop 夜猫俱乐部 Mile Life House。另外有我觉得这个海报特别就是吸引眼球的一点，就是一个叫做1701塌方世界，透气2021巡演的北京站在10月17号的晚上8:30钟，在 All Mini Space。到时候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像是一些在糖果的演出，我们就不一一的去介绍了，大家可以呢去搜索一下啊相关的演出。那么除此之外呢，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展览，比方说呢，我们可以能够在近期再找个机会啊，错过了这个11假期之后，我们错峰去看一看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著名古建筑天坛祈年殿的一个叫做制作模型捐赠收藏展。还有呢，像是在国博还有像是馆藏的一些活动，比方说这个馆藏雕塑展非常值得一看，这也是要先预约后参观的。这个展会持续到今年的年底啊，将近年底的时间。那么当然更多的展览呢，我们一会儿跟朋友们再去继续分享一下。先来听音乐，来自于 Jacob Henry Silk Royal Showcase。 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9:47了，那么我们节目今天呢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就要来告一段落哈。我们在这里呢跟朋友们再来去分享另外一个音乐大事件，我们非常喜欢的火星哥布鲁诺马尔斯啊 Bruno Mars 啊，可以说呢他36岁的一个生日官宣大惊喜来了，还有一个限定组合大家伙都知道吧， Silk Sonic啊，将会在11月12日发行新的专辑，叫做 And Everything with Silk Sonic。 专辑的封面也曝光了，一共有9首歌曲，这个专辑的封面还是那么的复古哈。就是这回我觉得封面一眼可见是来自于夏威夷的歌手了啊。大家可以去到时候关注一下11月12日这样一张新专辑 And Everything with Silk Sonic， 来自于 Bruno Mars Silk Sonic 节奏驾到。今天呢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的关注，我们4小时的持续直播，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只在这里为你带节奏，北京音乐广播唯一的一档欧美音乐节目，希望您可以能够喜欢。当然我们也会在2022年呢持续升级浓缩，给朋友们带来更加优质的环球好音乐作品。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再次感谢大家热情的关注。想要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的话，可以来通过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就好了。当然也在这里呢也来预告一下，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节目，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FM 974，音乐有爱，更动心。再见。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